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三月踏进北海边，寻到春烟流入眼，我迎你唱惊喜，终于下车先飘，空心枝头吹一闹，丽华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儿，长亭湾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上了墙，燕子飞上了墙， 小花小柱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乐趣十二变，白天晚上 门口你们那自行车是谁的呀？你也共享？ 你这话说，门口你们那自行车是谁的？你就说骑别人车来的就完了。 没有，我看门口一堆黄车呢，那共享单车嘛。 那是公家的。 那你小猪，你是不是要加锁呀？在上面，我跟你说、 哎。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咱这人有觉悟，绝不敢把公家的东西当做自己的东西给锁起来。 他就是啊，打算把那车先改装了，然后再加锁。 先拆 GPS 是不是行？ 还得把那个什么那个扫那二维码都压上啊！ 哎呦，困哦！ 行，我给你讲一个王大磊的故事。 哎，那我不睡了。 怎么出来我的故事了？ 其实王大磊特别爱骑自行车，因为小时候家里真的也没什么，就自行车。 我们家连房都没有，就一自行车。 不是，小花那意思就是说呀，对于你的童年来说，玩具少一些，可能这些简单的交通工具会给你的这种童年生活带来无限的乐趣。 对， 三四岁的时候，人家小朋友有玩具，又蹦又跳，小狗那种又蹦又跳，翻跟头还会，还叫，往哪里看？ 是玩具狗啊！ 太喜欢了这狗，管爸爸妈妈养，爸妈我也养一狗。嗯，没钱，买不了。哎，打滚！我要狗，我也要翻跟头的狗。 甭用狗了，我就行了。 他爸说：“他别闹，别闹。”拿自行车玩去吧。哎， 狗的事都忘了。 对啊，你三四岁，你把你往自行车车筐里一放。 三四岁的时候放不到车筐里。 不是，哎，你以为车筐是搁头的车板那个？你是那后头那个加重自行车，那边篓你在这头，完那边是菜。 我爸爸是送香油的呀，是喝破烂的。 王大林，五六岁的时候，家里没吃的饿呀。 哎呀， 人小柱拿着干着嚼啊哈哈。 他们家条件没有比我们家好多少，吃不了饭。嚼干着，他好歹他有点糖分，就饿不死就完了。 对，有点那甜水盯着半天没问题呀、啊。 这时候我出来了，左手拿着玉米，右手拿着香肠。 玉米肠、玉米肠是咱小花是发明的。 嗯， 给你们俩看的呀，简直啊！ 我就得指着小花说，这就叫为富不仁。 然后王大磊回家哭，妈，我也要吃饭，吃饭。妈 哎呦，我跟我们家说要吃饭。 他妈说，这不是家里没米吗？ 呵， 拿自行车 啊。 往里转那轱辘，哎呦， 我都饿成那样了，还能转动轱辘？ 你怎么了？那轱辘转起来，它是不是有圈啊？你连饿再看那圈，一会儿你就晕了。 你爸也说了，哎，这也是没法子。 孩子，这总算老实了，得了，咱俩把那个鸡肉拿出来吃了吧。 后来大了。 我就可以脱离我们家生活了吧？ 哎，对了，享受美妙的单身生活， 外边闯去了。 哎，好，你妈也说来着，大雷啊， 独立了， 嗯， 让他外边创丧去吧， 哎，创丧去，闯荡去， 让他外边闯荡去吧。 对， 骑着车没关系，记着打气啊。 还是破车。 王老爷骑自行车兜风，呜、哦，这风真大呀，北京五六级的大风，爽，上坡，嗨， 顶着风上坡啊。 我有点自虐的倾向。 你那时候年轻啊，年轻气盛，就喜欢这一种这个 一 冲劲儿。哎，上坡上到一半以上了吧，突然间叮铃。你爸发了一条短信 哦，我以为铃铛盖掉了呢。 打开一看，写着路上注意安全，好好骑，别看短信。王大雷，你想顶着风上坡，就看到别看短信这四个字以后， 就跟扎心一样 啊，到了就下去。 小花，王大雷啊，下坡的时候那板寸愣吹成背头了，得多大的风， 对，愣长出头发了， 那嘴叉子跟那跟山嘴巴的啪啦啪啦啪啦啪啦旌旗飘白呀， 没有一棵树挡着，王大雷那就不进去哪儿了。 好家伙， 我听怎么像西游记火焰山那集，对方有芭蕉扇。 但王大雷其实本身确实是个自行车发烧友，也是因为从小父母的培养方向吧。 对，我们家修车的连饿都能用自行车解决，你懂不懂？ 王大雷至今还跟我们讲过一件事儿，就是他上中学的时候，他自诩为学校里自行车第一人。 哎，什么叫自行车第一人？你给我解释解释。 骑自行车骑得特别的好 啊，那行， 姿态优美， 嗯， 是这个造型多样。 姿态优美我懂，造型多样， 就有的时候 我像是个展品是吧？ 你在车上，你还记得你那个接邮局那信，人家邮局员一会儿在马上面，一会儿在马这边，一会儿在 马 这边， 从 马 肚子掏过去，你也是从自行车那底下掏来掏去， 结果自行车穿身上了。 有一天你正在昂首挺胸骑自行车，忽然有一个中年人骑过来拍你的后背，同学骑得不错呀，姿态优美，造型丰富。 这是玉器厂看上我了，让我给他当模特做造型去。 怎么能骑得这么好呢？你给叔叔介绍一下经验。你就说嗨，嗯，主要是在于训练， 关键是饿出来的。 好苗子啊，叔叔建议啊，这个 你呀 进队。 进队， 叔叔呢是国家自行车车队的教练总教练。 等会儿，叔叔是国家自行车车队的拉运动员的， 这是一司机， 司机班的师傅，这不得是自行车训练队的。 对，你误会叔叔的意思了，叔叔就是这个国家自行车队的教练，对的。可是 我也不知道对不对， 我觉得你这孩子 有 希望，是个好苗子。 对，你要跟着叔叔啊，保证你不出一点你能当上车工， 真的是个好苗子。跟着这队伍要练练的话，我很有可能你啊 是个更好的苗子。 我就撑死了是个苗子。 你还小呢， 对， 你长大了 你就是大苗子， 我成不了才。 那可不是这么说啊， 嘿， 你很有可能代表咱们中国队 参加咱区里的比赛， 成为咱们的种子选手。 苗子变缩骨了， 我怎么觉得这是个骗子？ 不是不是、这个、 他是不是要骗我钱呢？ 你觉得叔叔像骗子？叔叔给你骑一个你就知道。 叔叔不给我掏证件，给我骑一个。 不是，叔叔给你表演一下，表现一下，你看叔叔是不是一个苗子？ 他就是个老苗子。 哎呦，叔叔给你骑个车子，哎， 这挖新苗子来 了。哎， 王大雷一想，这个我这么热爱这个自行车运动哈、啊，万一我要进了国家队，代表区里比赛呢？ 对呀、 啊，成为世界级的种子选手。 哎， 那我可以呀、啊，也 我 就 是世界苗子。 那您给我骑，我看看。 不用背书了， 我看您骑成什么样。我喜欢体育，我愿意德体美劳全面发展， 就没有智力的事儿啊。 叔叔啊，一翻身， 你叔叔躺地上了， 怎么还翻身？哎，叔叔 不是翻身上马吗？不是， 哦哦哦， 是翻身上车，夸夸夸夸挤蹬子， 打板啊， 没两分钟， 踩水车水上来了， 人和车都不见了， 人和车， 王大雷这时候才明白， 哎呦喂，我这苗子 遇了个骗子。 我的车呀，我的，我的。 等会儿，等会儿，刚才那叔就拿腿追着我的。 你当时正好是推着车系鞋带。 嚯，当时你腰那么好呢，一只手怎么系鞋带？ 我以后光发展智力吧。 可能正是因为这个动作，叔叔看上了你。 对， 绝不是个苗子，看我是个傻子。 但是你爱车是真的哈，从小就是 练推车系鞋带。 过生日，人家可能都送个小汽车模型啊，王大雷不去。送个车座高兴的不行不行 了。哎呦，就喜欢铃铛盖儿车座儿把套啊，尤其那种大棉袖子完系在把上那种，哎呀 爱得了不得。 有时候晚上睡觉一哭一闹，给那自行车抱着去，一会儿睡着 给自行车抱着， 好家伙， 那就给我压那儿是吧。 哎呦，就爱盘自行车，嘿，后背上蹭的，鼻梁那儿蹭的。 所以现在咱们这个胡同这附近啊，用共享单车的第一人那就是王大伟。 但是那车有一个小小的缺点啊， 没链子， 统一大小，身高马大的也是那 挪车座呀。 对， 你往上端不就得了吗？ 你把车座挪后头。 我说哪后头去呀？ 因为王大磊丢车这事儿，从小到大就是没停止过。咱不能说每天一辆， 不能歇两天是吧？ 不能说每天一辆，也是隔三差五。现在自打有了小黄车以后，全家都放心了。 对 对，不用我赔钱了， 是公家的，这叫共享单车呀。全家人看着共享单车这个美呀， 这晚上有的玩了。 有时候还想了，也不知道下一个谁接啊。 把车搁那，我们家人都趴草丛里看着。 切切切！ 我怎么觉得我们跟逮猎物似的？ 但是啊，提醒你，真的千万别给这车上锁。再喜欢这东西，也不是你的。 对了， 俩护士就因为给小黄车上锁占为己有，被拘了五天。 问题，它叫共享单车，是大家都可以享用的。你把它锁起来，就锁等于是据为己有，这种行为。那现在就算是触及法律了， 对，侵犯的是共享单车供应商的财产权。 对了， 还有一女的，广东的，把这共享单车啊运回老家了。她不是有 GPS 吗？ 嗯， 她想我这运得远，你们 GPS 是不是定位不了啊？ 嘿，她应该先发展一下智力。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七十二变，小弟英宁王大磊，恭候您。 18名盗贼茶馆开会，交流撬车经验，被一锅端，请到现场来看。 哟，来了， 嘿，到了， 你看看，你看看， 都在， 你瞧瞧，你瞧瞧， 说是三点，你看我这人就是习惯早到， 2:60现身， 搭上我这人有这好习惯， 是 来之前呢，我已经围着这儿绕了这么5-6圈了， 哦， 把周围的地形看了个满眼， 这叫踩盘子打眼儿， 是是，那叫踩点儿， 哎，出哪门入哪门， 哥哥们，哥哥们， 这位是 哦，兄弟刚入会不久，还请多多指教， 这个整话都不会说， 还请多多指教啊， 这就嘴里是不利索哈。 不知道手底下活怎么样 啊？ 请问这位哥哥尊姓大名啊？ 哎，尊姓不敢当啊，见姓。 姓见啊？ 谁姓见呢？见姓徐。 哦，徐哥。 你干嘛拉这么长音儿啊？ 这显得呀是对您的尊重。 嘿嘿嘿，也别这么客气。 江湖名号？ 江湖我家有个小小的外号。叫镇西城闪电手。 哦， 你是扛大包的出身是怎么着？ 你 没记住那名字吧？ 他这脑子是不好使。你干我们这行业，我跟你说啊，得心灵手巧。现在很多人干咱们这个行业，尤其是这个撬车的，这不讲究技术活。 哎呦， 这那大卡车一拉走，回去咔嚓咔嚓一脚，那叫什么？我就瞧不上这样的。你要我为什么叫闪电手呢？我叫万能钥匙闯天下。 哎，您不镇西城闪电手吗？ 万能钥匙闯天下，威震西城闪电手，就是我。 刚才您说是镇西城，没有威字儿，没加威。刚才 那我知道您了 啊， 您就是那个为着 我为谁了？我为着什么呢？我为着，哎，我说的这么清楚，兄弟你记住了吧？ 我记住了 啊。你叫什么呀？ 我 啊， 我们 彩电牡丹。 彩电牡丹是什么？ 像个彩电。 彩电牡丹 还没说完， 听着像个老家用电器。 彩电牡丹一手端， 你兜花儿呢？ 你是服务员吧？一手端 是形容我拖。 你不是我们这行业的。 不是自行车拖手，等我这拖得快的呢。 咱们是端车的，他是削车的。 彩电牡丹一手端。 哎，大哥，要不然说您脑子好呢？您连您自己的名字都没记住，把他的名字记住了。 不是，那你姓什么呀？ 张，您可以叫我张牡丹。 怎么听着也不像是个男的。 我主要是偷那些没人看管的车。 你不是卖车的吗？ 我们说闲来无事干，也去把偷车。 你没文化，人家把车偷。你别看就一颠倒，那把偷车呀，是看偷车的。 几位哥哥说说吧， 什么事儿、啊？ 这位哥哥光乐不说。 哎，你还没自我介绍。 谁我呀？ 啊， 我 他 跑得快。 今天咱们是个英雄盛会。 嗯， 咱们北京城应该是18个区县啊，原来没合并之前。 您强调这干嘛呀？ 哎，合并中16个区县呢。 对对对，合并前18个，一个区县派一个来。 对，咱们是18路诸侯。 我们区县派，我这个激烈的竞争，大家打得不可开交，头破血流，就是那俩打到医院里去了，所以我露出来了。 那俩打医院里，合着你就没动手？我说打偷车去。 咱们也算这个， 咱们是优秀钳工， 咱们是优秀的人才， 优秀的偷手， 对、 对，偷手。 咱们这个是现在这个行业当中硕果仅存的高手， 是，就是我听说咱们这里面有1分钟可以破坏锁芯的，有这个撬锁工具大百科的， 这书店的那个，哎，还有这专门销路的， 作案手段专业，作案态度认真。 咱们怎么能叫作案呢？ 那叫什么？ 那叫专业技能，手段高超。 你、 对， 嗯。 妙手回春， 还有妙手回春看病的。 那这么着吧，咱们是不是进行下一个议程吧？把这个咱们这儿最会撬锁的这位请到台上去，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啊，哪位？哪位？咱今儿是不是应该推选出一个 盟主 领袖来呀？ 来吧， 咱们说说这去年一年大家伙的业绩怎么样？ 就您吧，您这满张了，踩盘子打眼的， 您还能说出自己的名号吗？ 那我怎么说不出来啊？我就是。万能钥匙。 我记得您刚才说了5分钟呢。 你甭管了吧。干这个行业首先得学习心理学。别人看的时候不能害怕，就跟拿自己车一样。其次研究完锁手得快，啪啪一捅就开，2-3下你跟着紧着顾悠1分钟，又有人怀疑，所以就只能偷的没人看守的。 那有人看守您怎么偷啊？ 即便有人看守这个车呀，他也不记哪车是哪座是谁的。你就戴个帽子到那儿去啊，你要手快啪啪一捅开了，你推着就走，没人拦你。 走、主要是胆大心细，我心慌、 哎、这也是心理素质。去年一年呢我也没多干啊，也就才200多件吧。 呱唧呱唧，真不错真不错啊。 嘿嘿嘿，哎，该干不干的吧，是不 是, 是, 是, 是 反正我呢一般是太次的不要，是吧？那什么破旧车就算了、 哦、 怎么也得看那个值个3000-2000的再下手啊。 呵， 哎，电瓶车呀，还有那个，这我跟你说，现在有呢，你别瞧不起自行车，那自行车真有贵的， 价值不菲呢 啊。而且还有那种现在什么那种推出那什么单车， 是 那个偷起来也方便。 我听说健身房里动感单车都让你给偷了。有这么一说吧， 健身房还是不好往外端的。 那您是有胆量，就愣往外端呢。 人谁拦您说自己是教练？ 教练也不负责端车。 真事儿吗？ 虽然您200来斤吧，非说自己是教练， 卷乎卷乎的愣把这车给挪动走了。 是是，后来发现确实也卖不出去。 我还听说有这么一说啊，说您还偷了一辆婴儿车。 你别小瞧，婴儿车现在也贵着呢， 上千。 我把孩子给送回去了，养活不起啊，头孩子岁数也大，我就把那车拿走了。 难道您干嘛去了？ 卖了。 那由我来介绍说第二步吧，卖车。 那好，您说说。 我呢，就是刚才大家介绍的那位。 你是自我介绍行不行？ 哎，你把你的名号再说一遍，叫什么？我没记清楚，刚才叫什么？ 海淀牡丹一锅端。 啊，对，海淀牡丹一锅鲜，不是一锅端啊。 一般你们偷的车到我们这儿了呢，我们不整装的卖，当然也有整装的卖。我们一般来讲是拆卸零件啊，我们有自备的6角扳手，拆了座，拆了铃，拆了垫，拆了垫， 还有垫儿。 垫儿就是屁垫儿啊。 我这些年没偷这么高级车，这自行车还有屁垫儿。 有可是。 然后呢？ 你知道吧，有一些自行车发烧友特别爱换零件， 对，专门爱收集呀、啊、钢珠， 还玩钢珠呢。 还有别的呢，那灯子、那条，对吧？那闸，那都是东西。 哎、我听这意思，就听好车让他卖废品了。 咱那几个这几个拼一拼凑一凑，又弄出一辆九成新的自行车。 哎，我那纯新的怎么到他这弄回九成新的？ 而旧的要这样才能卖得出去啊。 哦，好卖啊、哦！ 直接转手，那不是脏货吗？ 这点上。还是牡丹说的对，这个我就没想过，我就想这个好车怎么来怎么走、 哎、 越整越好， 攒好了九成新，攒不好 就废了。那以后这个我这个销路就找你了， 没问题， 我这一年二百多辆的啊， 那够我忙的呢。 那当然了，你想二百多辆一年十二个月，平均一个月怎么也得， 你放心，我怎么给你攒成十辆左右啊？ 我这二百多辆才攒出十个来，你这出货率太低了。 准能骑的可是， 废话，我兜里都能骑的。咱们是促进消费的这个群体啊。 对呀、 啊，你说他要不丢车，他能买新车吗？不买新车 ，GDP 怎么增长啊？ 哎，他买新车的是一部分人的消费权，那还有一部分人经济实力没到那程度，我来简单的二手车，我照样能骑能动，不就完了吗？ 咱们就算是道义有道，杀富济贫。 这句，我没听懂，但是肯定是好词儿。 哎。 杀富济贫， 对 啊，我觉得我浑身放光芒啊， 你通电了， 我觉得我高大了，我伟大了， 咱们这个北京大联谊呢就这么成立下来了啊。咱们成立车道会。 什么 车道会？我说咱们就是倒车协会，叫车道会。 哦， 哎，咱们也有个自己的牌子，团结就是力量，是不是？ 哎，对对对， 到时候呢大家伙交流兴建先进的经验啊， 交流乡间的经验就没必要了。 那个 交流乡间的经验我也没有， 先进的经验、 哦、乡间、 哎、互相协作才能做强做大， 通向世界。 对， 哥们记住这一次伟大的盛会 啊、 嗯、咱们呢照一个合照，每个人拿着这个最顺手的这个偷车的工具，咱们举起来、 嗯、好， 大家做一个合照好不好？ 好好好好 好, 好， 那这六角扳手我就先拿了啊。 嗯，我这是这个钥匙，万能钥匙。哎，你那是大钳子，对对对对对。 来来来来来，站好站好，他、 哎、 他那拿车对轱辘多，对链子，对对对，珠、嗯、珠。 这现在就拆一整车是吧？ 来来，站好那边， 来 服务员，服务员，给我们照张相。哎， 三二一啊，喊好，喊清楚啊。 哎，前 一二三， 喊早了啊， 咔嚓， 好， 行吗，赵楠？来看看吧，行吗？ 行行，那有什么不行的？ 很好啊， 很好、啊， 各位。 好，那这个我们就带走了。 好， 谁呀、 啊？都带走。从他开始， 哎， 这个西城的，这个海淀的，这个鬼脚的都带走。 不是您， 照片就是证据了哈，人证物证都齐了，录音录像，好好好。 我们就忽略了这一点，没有外边派眼线。 得了，里边有眼线，好好改造吧。 合影的时候都叫进来了。 我们说这件事儿是个真事儿，以老乡会的名义，十八名专偷电瓶车的犯罪嫌疑人正在茶楼开会交流撬车经验，谁知道被二十多位守候多时的民警逮个正着，并查扣大量撬锁工具。警方称他们作案手法专业，一分钟即可破坏锁芯，被抓获归案时，这帮窃贼正在进行学术交流，当然打引号了。这段时间经过反省学习，对自己的行为有什么认识？说说吧。 我们还是应该多学习多努力。 你还多学习多努力？ 知识。 什么知识啊？ 正确的人生观。 什么叫正确人生观啊？ 好好做人。 你甭说虚的，来石头。 下次不敢来不行吗？ 你呢？ 哎，我 认罪态度这里面最不好了。 我好不好？我以后这个跟我大哥看齐啊，这个成为一名有用的人才。 人才接着偷？ 不是，这为社会服务的人才。 你们刚才不也说提升什么这价值什么社会主义怎么这说挺好的呀？ 是我这主要是把 你那个领导，那是海淀牡丹说的。 对，他现在主要是给关进来了，他人生关吧。 哎，关了这么长时间了，我觉得我们当中一定是有内鬼，没事儿开什么会啊？不知道文山会还害死人吗？你看看，人家这开会本来想整顿一下行业不整气，结果这一锅端了。哎， 哎，自己感慨什么呢这？

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着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新西兰包岛轻奢之旅正在招募中，澎湖海岛、夏威夷、东欧五国和瑞士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想住配成双，天堂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 有一男的，安徽的，倒在网吧里口吐鲜血， 哎呦， 这人已经连续上网9个小时了，民警就把他送到救护车上了，嘴里还叨念：“快扶我起来，这局我们快赢了。” 你说他要是干别的事有点这精神多好。 这你要是有在酒吧里的这种工作的态度哈，宁可说这个倒地了， 吐血了， 我在这吐血， 都不离开这工作岗位。 快把这杯水送给那姑娘，这是她点的。 是你倒了，这个水都没倒出一滴来。 嘿，我这是多么样的有技术啊！ 这个游戏的瘾太大了。 嗯， 其实就像王大磊说的，你把这个心思用在哪儿？用在工作上？ 嗯， 用在赚钱上？哪怕是用在谈恋爱上的？ 哎呦，太惨了，太惨了！俩人拉着手正要亲的，王大磊突然倒了地了。完了以后， 他们俩要亲，我倒地管什么用？ 不就你呀、啊，你呀、啊。 你正跟那 杨洋谈恋爱，正在激动万分的时候，马上俩亲上了， 哇，吐一口血， 这杨洋勾老病儿。 关键是这个太瘆得慌了， 你拿杨洋当鲶鱼，这受不了。 你让我们旁边这些围观群众情何以堪呢？ 哎呀， 哪有这么些人围观的？ 这以后怎么看着谈恋爱哈？太血腥了， 真是。 我没听说还雇人看， 不是，这我觉得什么事儿都不能太绝对了。 不，我认为这不是说什么事儿不能绝对，你认为这什么事儿都不能吐血？ 吐血原因不还就是因为连续上吗？9小时连续工作，连续怎么怎么样吗？ 对，不歇着。 这不值，不值，不值。 连续吐血9个小时，然后继续工作。 关键我血太多了， 您血豆腐， 鸭血什么 的，那吐的不是我的血，鸭血。 您纯粹属于 是，你可能是拜把子来的，歃血为盟，净喝血了。 这个， 那位拜把子多实诚，撒这么些血让我喝，500人大结盟， 好家伙！ 还有一见血的事呢。 嚯，今儿这事儿怎么都见血见血？ 发生在咱们小区那街面上的，小许和一个男的打出血来了，反正都是。 嚯，那这俩人有仇呗？ 我跟你说啊，就是。甭管多大的事儿，多大的火，也别拳脚相加。您说是不是？心平气和把问题说明白不就完了吗？ 哎、 这俩人都得后悔。 看到那现场了没有？ 没看着啊。 幸亏我给你录了。 哎呦，小花，我真的我就知道啊，我跟王大磊在酒吧是忙前忙后的时候，老看不见你的身影。 哎，我跟你说， 我进货去了。 你去闯货去了吧你？ 咱俩今后要有什么不良行为，都是他闹的。 嘿、哎， 净给我们看这视频。 看不看看这有血？ 我告诉你，这种视频不许往网上发，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就问大磊看不看这有血。 快看看吧， 他就是见血眼开。 哎，你这录的真不怎么样，录这俩人叫唤，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怎么还有机关枪的？ 嫂子， 组合拳，组合拳， 组合拳，哒哒哒哒哒哒，就像马达呀。 没看过街霸打游戏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 这俩人疯了， 一个倒地， 这是音效自己配的。 围观旁边有一个奶奶在那呕了， 给老太太吓晕了。 你多余去看去， 这邪道的吧？俩人后来怎么着了？ 送局子，知道吧？ 那叫关进去了。 然后呢，我就在这个警察局门口等了会儿。 哎呦，我现在 你又不是亲属，你在那儿等着干嘛？ 听到里边揪住脖领子，谁也不撒手，都往自己怀里带。 这俩人还是会功夫。 警察都拆不开，警察没拆他们撕坏了几个袖子。 几个袖子？俩人捆一块才四个袖子。 反正啊，在我们那个女生眼里看来啊，已经是惨不忍睹了。后来俩人笑啊，在里边，哎呦， 怎么打美了这是？ 我给你放一下，我录的。 啊！这是什么音响？ 打呢？ 哦， 警察劝呢，警察骂呀， 警察也骂了。 啊？ 哟，这啊都听得清楚。 哦。 啊？怎么杀猪的事儿？什么事儿？俩人疯了。哎，赶紧由警察局转医院吧。怎么还唱出来了？ 哎呀，来来来来来， 说什么呢？这听像唱秦腔的。我这俩人到底怎么了？这是？ 嗨，后来我钻到警察局里去了。 你钻？ 你怎么钻进去的？ 哎，警察局不是光明正大就能进吗？那钻进 围观群众嘛，我就钻进去嘛。然后后来发现他们握手言和，一向泯了恩仇。 泯了恩仇，泯字是没错啊。但是俩人怎么叫泯了恩仇？这句话听着他妈别扭。一笑泯恩仇有，泯了恩仇， 就为了形容他们这个亲亲劲儿啊。 对， 就是分别受邀来朋友家吃饭，完了以后意见不合就恶语相向。俩人都喝了酒了，借着酒劲儿，俩人打一块儿了，打的这个什么满地都是扣子。 我满地应该是牙吧？ 这个衣服啊，质量也太次了，袖子让警察给撕下来了，屋里扣子也掉了。 完了还报警了。到了派出所以后，就开始还是挺凶的，互相他怎么怎么样，怎么伤着我了。然后后来值班民警呢，动之以理，晓之以理， 没情什么事儿， 也说了以和为贵。他说你们受邀一起吃饭也是缘分等等的。反正经过很久调解啊，我都在门口站不住了。 也就你这么执着， 大伙儿都互相，那咱们掉肩膀，搬家 院不回家吃饭去啊？ 掉肩膀，咱们努努力啊，再努努力，看咱们小许怎么样了，怎么样了？ 我怎么觉得跟看火箭发射似的？ 好让支撑着等他们俩出来了。哎，俩人原来最后是同一所学校，还同班同学。 你听我说啊，你要直接说同班同学，就可以把同一所学校免了。 好，反正同窗，你知道什么意思吧？ 就关在一个牢房。 俩人激动的最后吧，是手紧握着手啊，都是没袖子那只手啊。最后警察在旁边直感慨： 哎，我们这事儿闹的。 啼笑间峰回路转，40年同窗偶遇是握手言欢。俩人走远了，警察抓着俩破袖子， 不还给人家？ 纳闷，哪儿买的质量那么次？这件事是个真事儿，广西男子刘某和女子徐某分别受朋友之邀到家里吃饭，可席间呢拳脚相加，闹至派出所。最后啊，没想到，嗨，俩人又是同窗，一边回忆过去，是一边激动的将手紧紧的握在了一起。 后来俩人再也没分开。 民警调了10个小时，给累的。 调10个小时什么？调台呀？ 调表。 民警都快吐了血了，我是连续调解。 为国。 还成。 当小院高搭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当大爷指路的热情，遇到导航娇滴滴的志玲， 祝您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聊北京，说 AI， 说智能，接地气，有理。让传统与创新，文化与科技，展开想象，颠覆开创，颠覆开创。娱乐72变，全新出击。节目播出时间改至 首播上午9点至10点，重播凌晨2点至3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宁，王大雷，恭候您。 男子寻仇几次打错人，对方同事因为长得像无辜被打。事情从快乐大街开始说起。 我就是魏大勇。 大哥是这样、 哦、你看来对我也是有所了解。 是为什么呢？这个 什么呀， 兄弟我受委屈了。 你受委屈受委屈吧。 兄弟我这么多年 嗯 长那么大，好久没有这样过。 你怎么了？ 好久没有这样过了。 你怎么了？到底是 欺负我？就是那张福来。 张福来岁数不小了吧？他怎么欺负你了？ 他抢我摊位。 嗯， 你抢我摊位，你让你低调点得了吧。 嗯， 哎，他不去，他干的特别火，特别好。 哦，他把你买卖干火了是吧？ 要没他呢，不就我火了吗？应该。哎，不光这个，他还骂我，说我那笨，没出息， 骂的不 成不了事儿， 骂的不狠呢， 骂带祖宗，带全家。 哦、 我要骂给你一遍吗？ 不不不，不用不用不用。 我消一遍，要不然 你现在 应该受点委屈，我消一遍。 你对。你现在已经把这事儿消一遍了，你先说你找我干嘛？ 大哥是这么着， 嗯， 咱们这片呢，您是谁人不知，谁人又不晓呢？少年闯荡江湖， 我就是进去的早， 打打杀杀过了半辈子，您替我把他打一顿。 哎呦，我现在不轻易的打人了，知道吧？ 爷呀，您这金盆要洗手啊！您不赢啊，您得为我们主持正义，主持公道啊！摊子被他给干火了，这伤的是咱们的面子呀。 不，你的跟我没关系，你得说点实际的呀。 有钱。 哎，这不就完了吗？ 赶紧放这儿。 嗯，行。 30块钱。三，不是。 我买瓶水就完了。 不是，我是30000。 干什么？照片。 行吗？3万行吗？ 你撂这不就完了吗？行不行不是我说了算吗？照片 这儿就第四排左数。 就没当单人的吗？这么小啊， 不好搞单人的。 你买他的信息还不行吗？叫什么你总得给我点信息，要不我怎么找啊、 哦、查一个。 查一个甭查了。行行行，我这大概齐了，叫什么姓什么告诉我就行了啊。 这是他呀，坐不更名行不改，坐不更名行不改。 你别加前缀，你就告诉我叫什么就完了。你怎么脑那么些废话？ 这个人叫张运和。 张运和， 我拜托您了，永不能让我死的啊！你下手就得重，一定要得重。 明白了， 我这是 回去打信儿。走，行吧，今儿晚上就行动。 哎呀，下班回家，困了。 嗯，李有才， 哎， 今天大家都聚餐，你怎么不去啊？ 哎呀，忒困了，就想睡觉。下中班，我真的是一步都不想走了。下回再吃。 哎、你就是逃单，我还不知道你小子编什么线。是不是干了他们请客了，你又开始啊什么？ 哎，怎么想怎么想，回家了啊！ 你这么着小心不能出事哦。 去你的，你个乌鸦嘴！ 走。 哎呦，回家吧，回家赶紧睡觉，真困呐。 站住， 嗯， 站住， 哎， 好，对，就是你，嘿嘿， 怎么了？ 今儿你可过不去了，这倒霉模样。 怎么了？ 怎么了？自己心里不明白吗？自己干了什么事自己知道。 下中班啊？ 下中班，呸！来吧， 什么事儿啊？ 什么事儿？就让你，我好好让你明白明白，就知道这儿了。 哎呦， 差小子， 哎呦， 让你再干这事儿。瞧起别人媳妇儿， 大哥不敢了，我再也不上中班了。 下边摊位，你这是，走、啊。哎，行，这小子还不会还手，快，打这个没劲呢，回去自己反省反省啊。 嗯，喂。 啊，怎么着？ 哥。 哎。 事儿办得如何？ 事儿办得如何？你早听早听还不知道吗？啊，我这立竿见影，昨儿已经办完了，估计他3天起不来。 3天起不来。 起不来。 哥下手轻了，哥 3天起不来，你告诉轻了， 轻了轻了。 可你给这钱可不合适。 哦，来来哥，祝你祝你幸福。 干嘛给我拜年呢？ 哎，怎么这人就出摊了？不是打了3天起不来床吗？还乐，他的头发还吹过，一个病人还吹什么头发呀？哼着这嗓门， 说话都快别错。 哥俩人十字口都听见了，看来给打的不重啊。 就找他去。 回见， 没事没事。 怎么着， 哥？ 啊？ 您这江湖地位还在吗？ 昨天我听说还在呢，怎么今儿就不在了？ 您怎么也是雄狮一样的人物啊？ 你要不会形容啊，你就直接说事儿啊！我每回听你跟我聊天的前缀都太讨厌。 不是，应该出手不逊呢。 出手不逊？ 是人出口，您出手都应该不逊的。怎么打完人以后，人第二天出摊，头白抹了头油，吹了高高的？ 你说什么？他起来了？不能，就我那几下打他，嘿！ 我骗您呢吗？ 至少得断两根肋骨。 断几根肋骨？人那个这又蹦又跳的，还窜上窜下的。 你怎么给脑子打坏了？ 东方月级我就不说了吧，人家 他还有这功夫的。 我就说动作灵活至极，怎么比打之前还灵活？ 那他家里是不是有什么高人呢？用内功替他疗伤来着吧？ 不是，别说人家了，您说您吧。 哎，你要这么说，我再去一回，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好不好？ 是啊， 我不能丢了我这金字招牌。 三万呢？按您这说，玩厂牌了，怎么还吹头发？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好好看看吧。啊， 我等您信儿啊。 那你放心，我今儿一定下手重点。 有才，你别出门了。你说你这，你说是被谁，一个不认识的人打了？ 我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招牌，没找谁。 请两天假在家休息休息，别出门了。 啊，我老板哪挣钱去？ 那行，加班别太晚啊。哟，有才哥，你怎么回事啊？ 没事，我加班，你走你的，没事。 下夜班。 哎，大香哪横没人在堵着我的嘛？ 站住！ 嗯， 好小子啊，行了，还能出来，看来我昨天打得不够狠啊。 前天打的吧？ 啊。甭管前天昨天，小子行，看来你还有点功夫扛揍是吧？啊，你倒是没敢上中班，但又出来了也不行。 去你的吧， 扎住！走，哈哈，好像还想跑 啊？ 看我今儿带兵人来，走，我走， 打这边吧，那边都没好了 啊， 走。 啊， 喂， 打完了。今儿下手更狠，见点血、哦、 是吗？是吗？ 死不了人，放、 哦、 心吧。 是吗？是吗？ 哎，张长河是吧？ 好哥，辛苦您了啊，又跑一趟啊。 那没得说， 反攻一下啊， 得对起这个钱呢。 您讲信誉啊，而且您挺幸运啊。 我挺幸运，我有什么幸运的？拿人钱财，遇人消灾啊！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生意江河通四海，财源茂盛大发财。各位啊，走吧走吧，走过路过别错过啊！这大年假的啊， 合着光拿我钱不办事啊？ 行，给你打一九折。 这江湖人怎么混出来的啊？欺负我啊？为了干拿干捞我这三万块钱，我找去。哥， 哎，怎么着？ 你要这么着，就把三万块钱还我吧。还我得了，我受不了这个委屈。 哎，你这个不行啊，你这个怎么这样啊？我替你办完事儿了，你还这样？ 您还好意思说替我办完事儿？ 对了， 您办什么了？ 你看看去，那脸也肿了，头也破了。 我，您说这瞎话，您不脸红啊？ 我说什么瞎话？ 挺大一人了，那当当当说瞎话，您不怕晴空一个霹雳啊？ 还是来晴空霹雳？你怎么咒我啊？ 不是，您说什么？脸肿了？ 肿了。我拳头打的，头也破了， 头破了， 昨儿下家伙来着、 啊，黄头发染的头发吹得高高的，两边油头推上去， 还有粉面遮着，那是为了化妆，是不是挡自己的这个伤啊？ 颜色好着呢，就跟昨天吃了那个什么似的， 吃什么了？你好好说说。 就跟昨天吃的虫草似的，好呢，白里透着红，红里透着粉，好像黄的嘴唇染过似的。 你让他看看有没有心脏病吧。 不是，您不能这样啊。 不是。真的一点事 儿 都没有， 没事，好好的。我跟你说， 要不然这样吧，兄弟，这三万块钱你真拿走吧。我觉得是不是会法术啊？ 哎，您这么说就对了，您先把三万给我吧，因为先手疼，不愿意去，就说不愿意去。来之前我就问您，江湖地位还在吗？啊，您这大言不惭的，在呢， 就在呢。 说实话，我 亲手打的。 您别这么说了，寒碜不寒碜？人有脸，树有皮。 不是，你说这么多闲话什么意思？ 三万，您说给我哈， 给你了。 我呢，再补多药啊。您再说给我三万， 干嘛？ 这事儿我就按下来了。我也不跟别人说了，今天您江河日下，我不知道了啊。 哦，我再给你三万，你就给摁下来了。 哎， 你给我在这儿吧。 今年一月以来，南京鼓楼公安局分局连续接到四起报警，两名受害人分别被殴打了两次。巧合的是，两名受害人还是同一家单位的同事。更巧的是，这两名受害人长得还挺像的。那么打人者和受害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恩怨呢？ 能因为什么事儿啊？他们两个人之间有债务纠纷，这位呢心里不平，想用暴力的手段呢报复一下这个拿钱的魏某，想找委托人寻仇，哎，就是说想武力相加一下这拿钱的张某。结果张某和这挨打的无辜者刘某啊还长得真是挺像，所以呢这四次呢就有两次呢是刘某挨错的打了。打人的魏某 啊，您说 我说什么说啊？你为什么打人家呀？ 不是，我也是。 你什么眼神啊？ 他实在这模样太…… 四次还没辨认清楚啊？ 不是，有两次不是对的吗？ 打对了你还有理了？ 魏某，来来来 啊，怎么了？ 来测一下你是不是脸盲。 哎，这不长得一样吗？这俩人？ 这个呢？ 这也一样啊。 这个呢？ 还一样啊。 打！ 来来，这受害者刘某，你来说说你这个挨打的什么体验？ 挨打的什么体验？疼。 你没有疑惑自己挨打吗？ 没有啊，我就超市俩包子，没事这么大罪过吧？您确定是我说什么的吗？ 你说你值班的时候没睡过，行了，睡了。 我说完了，我这。 那么街坊们听到这个事儿以后就说：“幸亏呀、啊，他没认识网红女友，不然的话，所有的网红都得遭殃啊！” 就这智商啊，千万就别报仇了。 当小院儿高大的天棚撑起春夏秋冬的分明， 当指路的大爷遇见娇滴滴的智力，一路好心情哦。 当千年古都的文明恰逢一跃而起的人工智能，聊北京说 AI 接地气有未来。娱乐七十二变节目播出时间改制，首播上午九点至十点，重播凌晨两点至三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小底英明王大雷，恭候您。 王大雷坐在价值过亿的车上，却丝毫没有幸福感。司机开着车一路飞奔，王大雷呢无心欣赏沿途的风景，心事寥寥啊，思绪万千，问着自己：王大雷，我问问你，人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财富有那么重要吗？你到底想要多少财富？我什么时候能成为世界的首富？自己是不是太操之过急了？想想是不是有点太迫切了？王大磊沉思着，突然一抬头，地铁又坐过站了。 下大雨，刚好办公室以前你好助留了一把伞，来到楼下看到一群人在等人送雨具来，其中有一个美女孤零零地站在一边，李小柱当时毫不犹豫地把伞塞给了她，准备冒雨回去。女孩说：哎，你的伞。李小柱一甩头：嗯，是你的伞。然后跑进雨里留给她一个帅帅的背影。当时李小柱觉得自己简直哎呦酷死了。太酷了。跑了一段回头一看，女孩上了一辆宝马，把她的伞扔了。 小花啊跟男朋友听歌，忽然问她男朋友：哎，是不是长得漂亮可爱的人声音都不怎么样啊，而声音好听的人又长得不漂亮不可爱，哎，我属于哪种？她男朋友抬头看了她那一眼，我说：小花啊，咱能不闹吗？你就说说这几个方面哪个不是巧妙地避开了你的。 今天李小柱路过一个西瓜摊，看见牌子上写着：比老婆还熟，比情人还甜，比女朋友更有味儿。哎呀，李小柱一看，不买我对不起这几句话呀，我选一个，我先让老板开口给我瞧瞧。老板语气非常坚定：放心吧，保证熟。李小柱挑这个比老婆还熟，切开一看煞白。老板有点窘，笑着说：哈哈，不要介意，这是别人家的媳妇儿，你再选一个吧。